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62集，热搜前三爆了，冉姐暴怒。这档综艺节目姜氏砸了一堆的钱，以至于节目组可以从第一期挥霍到最后一期，还能盘下整个镇子。若只是财大气粗就算了，剧组有秦修臣、景文，甚至还出现了妍希，导演现在根本不愁拉不到赞助商。关键是姜氏不仅仅是钱财的问题，按照姜氏现在在京城的分量，姜总一句话，他的这档节目被全网封杀也不是事儿啊。为了白天天这么大价钱还疏通关系，可见姜氏对白天天的看重。眼下姜氏的大 boss 还要亲自来，导演拿着啤酒眉心就没有松过。不说请影帝跟妍希这两个人在娱乐圈举足轻重，若真的刻意删掉秦冉的镜头，他们第一个发难。单说导演自己，他也舍不得删去秦冉的一个镜头啊，他心中有种感觉，若是错过了这一次，就再也拍不到这样的镜头了。 嗯，白天天那边情况怎么样？ 副导本来悠哉悠哉的，听完忍不住把啤酒罐捏瘪，他拿着啤酒罐站起来。 姜氏的人这么过分吗？就前面两期而已，我们也按照剧本给白天天创造机会了，他自己把握不住关秦冉什么事儿啊？后面还有十期，还不够他立人设吗？ 听完，导演悠悠地看副导一眼。 有秦冉在前，后面就算有100期，白天天也火不起来。 他的人设跟秦冉那么壮就算了，还被秦冉甩了几百条街。偏偏秦冉什么也不做，仿佛看中了白天天要立什么人设一样，节目组设置的靶子也不去，设置的体力据点也不去，去的都是那些白天天要去的地点。若不是因为台本在自己手中，导演组都觉得秦冉是不是故意针对白天天。毕竟在京大学霸面前立学霸人设，在20星选手面前立技术宅人设，疯了吧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导演才担心姜氏是来删秦冉镜头的。毕竟这个节目的一开始最大的目的就是给白天天立人设，秦冉这个 bug 完全就像是跟节目组杠上一样。 哎，白天天经纪人怎么说？ 被导演一说，副导也想通了关键点。导演摇头，眸色略深。 我刚刚跟他沟通过，说把物理题那个镜头删掉。还有，他好像很不喜欢那个田潇潇。 娱乐圈就这么点事儿，秦冉的镜头导演舍不得删，田潇潇也很出彩，但却不是不能删的。白天天的经纪人说的那么直白，导演已经在商量剪田潇潇的镜头了。 哎，待会儿跟田潇潇他们说一下。 导演敲着桌子，想了半天后抿了抿唇， 让他明天不用录节目了， 希望用田潇潇能够换得来秦冉的镜头。两个导演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连夜策划怎么才能在 boss 来临之前把秦冉的镜头保存得更多，连晚饭都没吃。白天天的房间，这两天因为秦冉的到来，白天天闹出了不少笑话。出道以来他一直运气好到爆棚，来节目组景文对他也非常好，微博还互关了，节目组也非常照顾他。在昨天之前他都以为他会爆火，直到秦冉来了，白天天一直维持的人设在秦冉面前崩了个彻底，还闹出了不小的笑话。今天好不容易又找到了机会熬人设，偏偏又被秦冉冲击得什么都不剩，如同一个跳梁小丑。 经纪人跟助理敲门进来，然后关上门。 天天，告诉你两个好消息。 白天天此时正看着微博。 什么？ 第一个好消息，导演跟我说了，因为节目组的疏忽，你的物理题弄错了，他们决定删掉物理题的镜头。 经纪人坐到他对面，笑眯眯地开口。白天天抬头，他确实惊喜。 第二个呢？ 秦玲的脚忽然间好了，所以秦冉明天不录节目了。 经纪人压低声音，他激动地跟白天天说道。 我就说了，你是锦鲤体质，要不然秦玲的脚怎么两天就好了？他那天的脚你也看到了吧，肿成那样，两天就好了，简直不合常理啊。 甩掉田潇潇之后，经纪人的路越走越顺，他越发觉得跟田潇潇解约是他人生中做的最对的一个决定。没有了田潇潇，他的团队短期内上升了不止一个层次，而曾经还有点资本的温姐，因为带了田潇潇，现在一落千丈，似乎连房租都快要付不起了，现在正在找廉价房子呢。听着经纪人的话，白天天松了一口气，他低了低头。 只是田潇潇他…… 看他这样，经纪人也低头看了他的手机一眼，手机是微博热搜页面，热搜前三都爆了。秦修晨、妍希互关，秦修晨、妍希共同关注田潇潇，田潇潇。秦修晨关注的人多，他多关注了一人不奇怪，主要是妍希这个娱乐圈的奇葩，微博到现在只关注了十个人，现在突然多了两个，其中一个还是秦修晨，网友们立马疯了。顺道爬到秦修晨田潇潇那儿，这个热搜就出来了。田潇潇的微博一下午的时间疯狂涨了200多万粉丝，首页第一条微博23万的评论都在问这个小姐姐是谁。白天天现在一条微博最多也就10000的评论，看到田潇潇这样，她心底还是忍不住的嫉妒。 没事， 经纪人看了一眼，他倒不在意。 天天，你放心，他这个人有问题，要不了一两天就凉了，这热度只是一时的，你不一样。 白天天现在也相信了自己的锦鲤体质，听着经纪人的话，他放心了些许。与白天天房间的情况不同，田潇潇的房间确实有些沉默。田潇潇在收拾自己的东西。 白天天的上头有人。 温姐坐在椅子上，手中拿着一根香烟。 刚刚有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导演他们连你们家秦冉的镜头都要剪。 田潇潇抿唇，听到自己被要求离开剧组的时候，她也没有什么失落的表情，主要就是习惯了她的非酋体质了。可听温姐说到秦冉，她却有些忍不住了。 冉冉的镜头也被删？ 田潇潇把包扔到桌子上，难掩怒气地说道。 为什么？她不是秦影帝的侄女吗？导演组也敢删？ 这两天秦冉在剧组人员这里也吸足了粉，一些听到一些情况的工作人员同情田潇潇跟秦冉，告诉了温姐他们被离开的事实。 很简单的道理，白天天上头有人照，那人还是连秦影帝都惹不起的。 温姐吐了一道烟圈说。田潇潇抿唇，她加快了收拾行李的速度，十分内疚地说道。 昨天还好好的，就是因为我来了吧，没想到我会影响的。温姐，我们马上走。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，不应该来这里。 田潇潇后悔不迭。 温姐，我觉得我前经纪人说的对，我有霉运，回到京城后我们解约吧。 他来的时候东西带的不多，就是秦冉留给他的东西很多，还给他留了一个行李箱，田潇潇全都装在了行李箱里。两人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没戴口罩，连夜离开了酒店。路过镇口的时候， 严潇潇看到秦冉住的小楼，只停了一下，就直接离开，没敢去跟秦冉告别。见一面，剧组就要删秦冉镜头，他怕再见一次，秦冉的镜头都要全没了。与此同时，小楼，秦冉跟程俊、程木坐在桌子边吃饭，今天的晚餐挺丰盛的。秦冉看到了摆在他桌子面前的水煮肉，程俊放在一边的手机亮了一下，他随手拿过来看了一眼，修长的指尖捏着筷子，慢吞吞地开口道： 喂，你朋友走了。 谁走了？秦冉夹了一块水煮肉没有抬头。 那个拉小提琴的。 程俊不慌不忙地看着他。 是被那个剧组的人赶走了，现在正在镇口拦车。 秦冉夹着肉的手一顿，他抬头看向程俊，眼眸眯起。田潇潇，手机又响了一声，程俊低头一看，说： 哦，已经拿到车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